日本本土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增至717宗，连同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个案，病例总数达到1428宗，死亡个案维持在28宗。新增个案包括奇玉苑一家五口，一对40多岁的夫妇和他们3名的仔女确诊感染。长期院亦都出现首宗的病例，患者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他从未出国旅行。另外，较早前外资院一名50岁男子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之后，无视当局要求留在屋企检疫，声称是故意出门散播病毒。男子曾经去过的一间餐厅，一名30多岁的女员工确诊感染，暂时未知道是不是被该名男子传染，警方已经就妨害业务展开调查。目前北海道的疫情仍然是全国最严重，个案达到137宗，其次是爱知县，病例达到114宗，大阪府就有92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朝早稍凉，日间大致天晴，下午中期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玲首先讲翻呢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咧，近住九龙城会顺处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愉港湾。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区方面，普通道去大望仔路方向近住西贡市中心一段咧，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万公窝路。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东区走廊咧，因为有隔音屏工程，去中环方向介乎显利中学至到兴发街一段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就系为咗配合隔音屏工程，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介乎显利中学至到兴发街一段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过马路的时候应该多点留意附近的长者和有需要人士，帮下他们安全横过马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而家啲小朋友好识走遮面嘅。 测验啊，考试啊，阿妈咧话今个礼拜唔准睇电视。 咁点啊？你咪会偷鸡睇啊？ 阿爸咧就好 hea 咁样喺个梳化度，我咪偷鸡 摄嚟睇下啦。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丰收在乎你，抗疫有我哋。 各位同学，我哋一齐嚟视像教学啦，唱儿歌。 Head and shoulder,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啊，老师啊，喺呢个时候仲要接触咁多个部位啊？ 所以老师改咗最尾嗰句，一齐唱啊！ 全身消毒。 老师啊，最尾嗰句咧，好似好高难度啊。 其实视像教学都好高难度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试住嚟抗疫， 屋企都可以真正。 隔了3年半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唔同嘅系我自己呢三年半嘅心态唔同咗，但系唯一冇变过嘅就系我哋每次倾偈都好鬼兴奋啊！我系沙律，想知道我同三年半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播圣，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俾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嚟到星期六啊，3月14日嘅下昼时间啊，报一报时先，而家系2:10啊。 好啦，报埋天气啊，唔该。 系啊，交俾你啊， 你报天气 啦。你报到噶嘛？你嗰度？ 你不嬲，你报开，你报翻啦。 哦，好啊，好啊。而家外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嘅。 系紫外线指数咧？ 紫外线指数啊系6啊，强度属于高。仲有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4嘅，系啊，低至中嘅。好啦，今日呢一个3月14日呢，就对于有啲人嚟讲就係有特别意思啦，对于有啲人嚟讲就冇乜特别嘅，即係一啲爱情嘅阶段，可能係一个爱情嘅开始啦，白色情人节。 我想转一转题目啊、 哦、 我觉得呢即係我是你的后援会呢 係 一个好风水嘅节目。咩叫好风水嘅节目呢？ 係 佢嗰个係一个好风水的节目，唔係一个好嘅风水节目。两个概念嚟嘅， 系 系咩叫好风水嘅节目呢？就系、是、呢个节目时段啊，靓啊， 系靓在咩呢？你觉得 靓在呢？即系例如如果你屋企装修啊、动土呢，你会拣一个咩日子啊？ 睇日历噶系嘛？ 即系啊，你要拣个吉日噶嘛？ 系好日啦，叫做 啦，我哋都系嘅。所以逢亲呢个时段咧，我哋都会有装修嘅。 而家几多人望住你做节目而家？ 紧张我哋系啊，出边因为你装修师傅等紧我哋咧， 快啲播带， 快啲播带啦！你哋，你播带我哋就喺做工程啦。 系啦， 永远系2至6嘅时，2至4嘅时候做工程啊。 系，有阵时大家都会听到噶嘛，我哋 background 咁都有啲嗰啲。 嗱、啊，唔知道大家听唔听到而家？ 而家停咗啦， 有少少，有少少， 少少啦，少少， 少少系啊， 系啊， 知道 行咗出嚟啦。 系啊，令我谂起咧，即系平时咧。嗱，我就收嘢噶啦，2:00先放工，翻到屋企3:00啦。嗱，嚟嚟 嚟嚟，俾大家听下先。哎呀， 哎呀， 一上推咪又停咗啦。 系啊，师傅同你玩嘢。 哎呀，哎呀个音 嚟。有机会我哋再播俾大家听。虽然大家应该成日喺香港地系听得多啊，尤其是住屋村嘅话，应该更加听得多啊。咁咧，嗱，我咪2:00先放工嘅。 系。 咁翻到屋企3:00啦，冲埋凉，差唔多4:00啦。咁就摊头下5:00-6:00先瞓呢，其实好多时呢你一定係瞓到听唔到吓，瞓到2:00-3:00先起身㗎嘛。咁2:00-3:00先起身就出现一个问题啦，就係、是、啲师傅呢其实朝头早10:00就开始工作㗎啦。 係啊係啊， 係可以吵醒你嘅，如果你嗰排咁唔好彩係咪先。好啦，究竟你用咩方法去令到自己呀喺呢啲咁嘅情况下你都可以专心瞓觉专心工作呢？ 好难噶、啊，因为通常佢调翻转嘅我，因为我冇需要咁夜，你收工咁样翻去瞓咧。通常如果装修10:00咧，我就俾佢转醒噶啦。 系 系啦，醒咗之后我基本上系唔会再瞓翻噶，我当闹钟咁啊。即系嗰期如果咧屋企附近装修嘅话咧，我知嗰期一定会好早起身咯。系啊，佢完全可以攞嚟叫醒我嘅。但你点搞呢？即系你嗰个时间嚟，你5:00-6:00到瞓，瞓咗4.5个钟到。 即系你会宁愿自己唔翻瞓嘅，由佢。 瞓唔到啊，因为唔系唔想啊。哦、 但你唔会谂一啲方法咩？即系例如搵啲意面啊，4个枕头噏住自己啊，或者去人哋屋企瞓啊，嗰啲解决。即系去人哋屋企瞓就当然系一了百了啦。 系，因为咧佢嗰 种我真系有谂过去你屋企瞓嘅，其实有段时间，反正大家一齐翻工嘅。我真係有諗過，喂，不如去阿波嗰度瞓一陣先。 由第二朝起身一齊返嚟囉，咁樣。 唔系因为佢嗰种声咧，就算你冚完咗都好啦，你个身体都会感觉到嗰阵余震嘅。 哦，系啊， 系嗰种余震系你冇嘢可以冚得住嘅，因为 佢唔同街声嘈喎。 系啊， 即系街声嗰种嘈咧，你系遮到嘅，但系装修嗰种嘈咧，你 feel 到好似。成间屋震紧啦，然后个 base 好重啦。 我而家只脚都 feel 到噶，我小腿个位 feel 到地下传上嚟咁样震。 好啦，咁呢个第一个问题，你如何避喺呢啲嘈吵嘅环境下你可以瞓到？呢个第一个问题啦。 嗯。 第二个问题啦，究竟你点样分系楼上定楼下咧？ 呢个我成日都分唔到噶，即系嗰啲声我系唔知边度嚟噶，我要出到去呢口睇咪帽子先知噶。嗱、 哦， 譬如而家咁样，你分分都系左边定右边定楼上咧？ 而家理论上我都唔知左定右喎， 系嘛？ 问个师傅先知， 叫师傅入嚟访问。 理论上就唔喺下边嘅，我哋下边系冇嘢噶嘛。 呢度楼下系嗰啲机房啊， 系咯， 嗰啲咯。 机房就应该唔会装修嘅， 系啦。 然后楼上而家呢度对上系新闻部，亦都冇理由装修，应该系左右即隔离台嘅直播室做紧装修嘅， 系啦。 咁但系你 feel 唔到左右噶嘛？你如何 feel 左右呢？即系有冇装修师傅可以话俾我哋知，究竟如何可以分到左右呢？ 边我派你出去问？ 因为好紧要噶嘛，即系我 feel 到间系对上嗰间房嘅，咁我咪过隔篱间房稍微避一避咯。 哦， 咁但系原来你根本都唔知个源头，你点样避呢？系咪先？ 系 源头减费啊嘛呢坛嘢。 而家你系减唔系因为咧啲屋太细啊，其实你由厅去到房 冇咩分别系啊， 去到房去到厅系成间屋一齐咁样震嘅，其实系。咁但系你用嘅方法系点嘅咧？ 我咪耳棉，然后再加两个枕头噏住自己咯。其实然后当你好攰嘅时候，其实你系瞓得到嘅。 系 啦，只不过瞓得好差咯，那个状态。 即系减到声咯，但系减唔到震咯，你嗰个方法系咪？ 减唔到声嘅，其实都，只不过你习惯咗嗰件事咯，心理上觉得舒服啲咯。 咁所以你依期装修定系再之前啊？ 哦，好耐之前噶啦，不过你知道我住嗰度都算旧啦，所以间唔中都会出现噶啦。好彩呢半年都冇。我估呢半年经济下行咧，大家都唔系好敢装修住，可以瞓翻好啲啦。 所以翻翻去你头先讲嘅嘢就系啱啊！经济好、环境好、日子好咧，先至会出现装修嘅。而家呢一段时间麻麻地咧，就除咗我哋呢个节目啦，好风水，大家可以听一下， 听得多包保你有运行啊！ 系啊，系啊，咁啊，大家听住呢个装修声，咁啊，听下歌啦。 听多推多下装修声， 听得下。哇！今日移动工我怀疑系啊，听下听下呢只歌都好嘢嚟嘅。啊，呢段时间啦， 装修几耐啊？ 系啊，应该唔止咁少日子嘅。 得，其实差唔多，其实差唔多，即系会嘈嘅就。 我会嘈嘅就系啊，搏墙啊，转嘢啊，十四天咯。 明明在二月一起飞往幸福雪国，如今去了白色的一个玻璃房。明明预备大购物，忙应地入平房，怎变成一晚晚天光等那几个？望向等换手的无助，谁料到今天竟是我，才发现我没有分别，亦是人一个。若隔一重失能有助，今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捱过不要亲我，怕夜你咳嗽连爱你亦难讲，我今这么多，如何捱过中我离开，亦难躲，一知这么多，要那样过。明明十月十八日跟你便出了歌，如今世界大变，一天也差很多。静待十四日，祈求命运怜我，想到头都破了，想不通那出错。若隔一重失能有助，今天 天跟你可继续天荒，若你病了没法照顾多个，如何挨过？不要亲我，怕夜你咳嗽，连爱你亦难讲，话筒这么多，如何挨过？不要亲我，怕你接触我离开，亦难多，一知这么多，要那样过，喉咙被一丝勾过，犹如吃蛋吸食风，连停下也不可。如何挨过？不要亲我，怕惹你咳嗽，连爱你亦难讲，我跟这么多，如何挨过？不要亲我，怕你接触我离开，亦难多，健康多么好，怕会掠过。 听我呢首徐嘉晴嘅《十四天》啊，呢首歌搞到好多人喊，包括有佢俾朋友听完之后喊啦，同埋知道自己只歌上咗榜之后喊到阿妈以为佢失恋啊。 欢迎嚟到第一届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系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阿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在后台准备了，我们即刻请他们出来。呜呜呜呜，今届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一下先。二号参赛者波公爵，英文名Duke Ball， 由于他好好人，所以亦都叫好 Duke Ball。 听闻他好喜欢督波的。事不宜迟了，今天比赛的故事主题是国王的新衣，究竟他们会怎样演绎呢？ 大家好，我是 Sir 温温，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国王的新衣。话说在好耐好耐之前，有个国家，由于大家都怕染上一种病，所以就会穿一种呢用三层不织布织成的衣服，就连国王都要穿的。不过这些衫穿完一次之后就会污糟晒，而且失去这个保护能力，而一定要抌的，是不洗得的。有一日，国王收了一套呢有自己个样的衣服，觉得非常之开心，非常之喜欢。于是他下令他的服装部要大量整这个款的保护衣给他穿。 我真是很喜欢这件保护衣啊，你们快点大量生产啊，那我就可以日日都穿。 但是咁唔好彩地，有一日负责嘅官员呢唔记得拎新嘅保护衣俾国王，情急之下就拎咗件衫去蒸，諗住高温消毒。佢以为高温消毒之后就可以冇晒啲菌，一蒸出嚟，咦，又真係同全新嘅一样喎。国王着咗呢件保护衣上身之后，又唔觉得有啲咩分别。点知国王行多几步路之后，成件衫烂晒呀，好似冇着咁样。原来呢啲保护衣服一洗完之后呢就会破坏咗个结构，喐多两喐就会烂晒啦。但係由于国王实在太过专心咁行路，完全唔为意自己件衫溶咗，而一班的官员亦都不敢出声，就是这样，国王 冇着到衫成日，亦都冇着到任何保护衣物，最尾佢就病咗啦。虽然呢个故事讲唔到啲咩大道理俾我哋知，但系就提醒咗我哋，唔系咩嘢保护衣物都可以拎去洗噶。有时洗完之后，就好似国王的新衣咁，咩都冇着，失去咗保护能力啦。多谢各位。 哇，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大家好，我是波公爵，你都可以叫我做 Duke Bo， 因为我都好喜欢 Duke Bo。 今天想跟大家讲国王的新衣这个故事。Once upon a time 啦，有一个国王，他都几十岁人啦，咁啊 single 咗几十年啦，一路都好想临老入教堂。于是呢，国王就公开招亲，就话一经被选中啦，个女仔同埋佢全家人都会重重有赏，仲会照顾一世添。咁啊，有一位嚟自日本嘅男人啦，佢个名字咧就系霍开多神。咁啊，霍开多神近期都好等 money 晒啦。咁佢见到呢一个招亲嘅广告啦，就谂到一条妙计咯噃。喺见国王嗰日呢，霍开多神就拖住佢个女去。国王一见到就问佢： 你个女呢？ 霍开多神就话：国王，我个女喺我隔篱嘅呢。 国王见到霍开多神指住空气就好嬲啦，觉得俾人玩咗一铺，于是就想叫人拖佢出去斩。霍开多神就即刻好紧张咁样话： 国王息怒啊！其实我个女呢，佢早几年啊患咗个奇怪嘅隐形病。所以一般人是看她不到，但是她好靓女的呢，不信你可以看下。 于是国王就拿了张相一看，就说了：咦咦，这个是新垣结衣。 哦，原来霍开多神的女就是新垣结衣了。充满爱心和悉心的国王呢，就决定要娶透明的新垣结衣回去。日日就拖住个空气呢去行街饮汽水啦，同埋鸳鸯汽水噶。咁啲神子见到国王咁样呢，都话佢真係学开呀。咁但係又唔敢出声喎，咁唯有配合咁样赞国王的新垣结衣呢真係好靓噶。咁学开到散攞咗笔钱之后呢，就准备走佬返日本喎喎。但佢又驚俾国王揭发，所以过咗一排就搵国王话要接翻个女翻去日本医病，咁啊一走就走咗成年咯。由于国王太挂住自己嘅新垣结衣啦，于是佢就飞咗去日本嗰度揾佢。点知佢去到日本嘅街头呢，就见到新垣结衣喺佢面前行过。咁呢个 king 就当然非常 happy 啦，一定系嗰个病咧就已经医好咗啦，就冲埋去揽住佢，最后就俾新垣结衣一巴。咁样冚咗落去啦，嗰一下国王先知道自己俾人呃咗。国王好嬲咁样就走去揾霍开多神，一打开道门准备闹佢，就见到霍开多神跪咗喺床边照顾住个女仔。原来霍开多神佢真係有个女女呀，当然唔系咩新垣结衣啦，但个女因为有重病要等钱使，要啲 money。所以佢先走去呃阿国王，咁国王知道咗之后，因为佢太有爱心啦 ，very nice， 就决定咧按照承诺就要照顾佢一世，就接咗佢翻去。不过由于呢个女仔个样咧根本就系另外一个人，所以国王翻到去皇宫就同其他人讲呢个女仔系佢新相认嘅亲戚。不过霍开多神个女真系病得太犀利啦。个样咧都几老，成个阿姨咁样样，所以啲人就叫国王呢个新相认嘅亲戚做国王的新衣。This is the end of the story. Thank you very much. 次比赛真系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顺便提一提你，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祈唔好对号入座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我想问个一号参赛者唔见咗嘅 一号参赛者，由于技术上嘅错误咧， 系 非常抱歉， 介绍翻自己 系啦，佢下星期会再出现嘅。 哦， 我决定俾佢下星期再出现，到时再听翻佢嘅介绍啊。 叫 Sir 温温， 边个 Sir 字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方早前起出共 2.6 吨爆炸品，6人被捕，当中2人被警方拘捕时受伤入院治疗，其中1人早上出院之后被押解到东区裁判法院提堂，案件日后至6月26号再讯，同其他被告一同处理，被告担保申请被拒，需继续还押。36岁被告出庭时，左眼眼角用纱布遮盖，被控串谋导致相当可能会危害生命或财产的爆炸罪。佢涉嫌同今年1月27号明爱医院男厕爆炸案有关，亦怀疑同其他被告策划喺今个月嘅8号喺将军澳悼念科大学生周志乐嘅活动中放炸弹。有八路电视拍摄到被告在1月27号怀疑曾经在事发现场出现，警方都在被告的 Telegram 对话记录发现他与其他人商讨到将军澳的对话。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玲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希望政府容许业界从旅游业赔偿基金中抽出3亿，让旅行社获得多一笔款项渡过难关。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表示，有关的做法有一定困难，他引述政府回复指旅游业赔偿基金虽然是由旅行社出资，但实际上是旅客的钱，因此要透过立法会大会才可以改变基金用途。他希望政府考虑推出新一轮的措施，例如资助退团的旅行社补偿员工开支。酒店业主联会执行总干事李汉成表示，由于入境人数大跌，本港酒店入住率已经跌到要以有多少间房有人住来计算。他说业主已经向政府反映无数次，但政府推出的措施力度不足，对业界帮助不大。新西兰采取新措施防控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当地星期日午夜12点后入境的大部分人必须自我隔离。总理阿德恩说，除了来自部分没有确诊个案的太平洋岛国人士，其余入境者包括新西兰国民必须在抵埗之后自我隔离。另外，所有游轮不准停靠新西兰任何港口，直至6月30号。阿德恩说，必须的空运和船运不受影响，国民无需赶去超市采购物资，又呼吁如无必要切勿外游，政府会在大约半个月之后检视措施成效。新西兰目前有6宗确诊个案。多间大型邮轮公司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暂停从美国港口出境30日。特朗普在社交网站贴文宣布，嘉年华邮轮、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挪威邮轮和地中海邮轮公司由当地星期五午夜起暂停营运跨境航线。挪威邮轮和地中海邮轮表示将会暂停旗下邮轮的行程，分别直至下个月11号和30号。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表示，公司自愿暂停行程，将会联络受影响的顾客。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昼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嘅一两日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下周中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就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佐敦谷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顺利村。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李郑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亦都是车多，龙尾温之劳街。在新界方面，普通道去大望仔路方向，近住西贡市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啦，受到爆水管影响，现时兴华街去苏屋方向，介乎青山道至到元州街之间一段仍然需要全线封闭。咁就因为有爆水管，兴华街去苏屋方向，介乎青山道至到元州街之间一段全线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晨光第一线同埋 Beautiful Sunday 嘅 Barbie 林慧。在大家同心抗疫的时候，特别多谢一班前线医护人员无私的付出，想借刘德华的一首《我知道》，凭歌记忆同你们讲一声加油啊。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这刻中的结识盼望得到，只想需要明日你过得比我好，同年同月今生今世同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现正接受报名， 一起重温下去年幼儿组冠军卢思晴的故事吧。 小朋友，你哋都揽实屋企人，锡佢哋一啖啦。 三岁或者以上就读幼儿园或者幼稚园嘅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幼儿组噶。 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参赛短片参赛啦！ 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 沙律，隔咗三年半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有冇唔同呢？ 不同的是我自己这三年半的心态不同了，但是唯一没有变过的就是我们每次聊天都很鬼兴奋啊。 我是沙律，想知道我和三年半前有什么不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波盛阿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两点三十八分啊！今日咧， 转场啦！ 咩啊？再讲多次， 冇转场啦！ 系啊， 我哋可以继续听到访问啦，不过冇影响嘅访问就咁啊。今日咧，我哋回顾嘅嘉宾咧就有沙律嚟，佢上次嚟嘅时候讲紧三年半前啦，2016年9月3日。咁佢话自己心态唔同咗啦，但我觉得有样嘢佢 keep 到嘅，就系佢 IG 啲相都系好好睇嘅咁。咁大家可以 keep 住睇佢 IG 啲相，听下今日嘅访问啦。呢个时候我哋翻返去三年半前啊。 今日十分之緊張，極度緊張。我今日都 隆重其事， 著得好靚仔。 佢平時唔係咁著噶，佢今日特登著到成個國產007咁樣上嚟。 我今日嘅一身衣著俾不斷有好同事都係不斷問我：你今日搞乜嘢 啊？好緊張啊！因為咧運動型嘅女孩子係十分之吸引，一直都未有機會接觸到。你知香港嘅女孩子咧， 你當紅顏色係乜嘢？ 唔係。因为佢 眼屎都系做运动， 唔系啊！佢嗰种运动实在太远啦，佢系打 即系个波打得好远啦， 打高尔夫球呢个近啲，呢个我会接触到嘅运动嚟嘅。 系 咁，所以今日就十分之紧张。我哋揾到 Charlotte 上嚟 ，Hi，Hello。 讲 Charlotte， 你可能未必知佢系边个， 系 Charlotte 咧，咁你就会知道啦。张佩乐， 咪真系有人知噶？ 有， 真系有人知。 嗱，我哋成个公司嘅同事都好紧张。嗱，隔篱直播室嘅同事扮做紧嘢啊， 系啊，佢偷听紧呢边啊，话你听。 嗱，其实系咁嘅，系有我哋有个同事就叫我哋话，喂，你哋系咪揾靓女啊？有个介绍俾你嘅，就我哋其中一个 camman， 咁叫 Kelvin 嘅。跟住佢今日咧，本身谂住上嚟帮我哋影住我哋成个访问嘅过程，但佢有 job 做， 系 佢好唔开心。佢啱啱见到佢嗰阵，佢就话：，唉，走啦，走啦，走，唔好再同我提呢件事啦。佢好唔开心。 事不宜迟，嚟到我哋第一个部分就俾沙律估下， 究竟啊，我同波胜边个试过同女朋友一起做运动呢？因为呢其实我哋睇 Charlotte 嘅 Instagram， 你可以睇到好多都係佢做健身嘅照片啦。 係、啊。 其实我好多 friend 都好羡慕有一个，即係如果佢有个咁样女朋友可以同佢一起做运动，佢哋係好开心嘅。 係啦、啊。咁但係。运动有好多种。 係、啊。 但係特别 因 为 你知 道。 係啦、啊、你知 道。你笑得好开心。 你喂喂喂 听到做运动 你又跳得太远，我唔係讲緊嗰啲。 我唔係即係我衰。我讲呢啲通常都衰。 我讲返先都入返正经啊。咁因为呢好多时呢即係哎死了我被你搞到乱了。 根本你都想的。你根本你就是不。 你搞到我乱了。 即是运动有很多有些球类活动。是。有时你可能打篮球那些。但是健身好像是最容易可以跟另一半一起做的。 啊是啦，我只是想这么讲。 我讲完你先这么讲的。 所以你估下我跟波胜哪一个试过跟女孩子或者跟女朋友一起做 运动。女朋友是。跟女朋友一起做。 我觉得是。 阿一。 我觉得你个感觉俾我系中意有女朋友喺身边陪住噶， 诶、 可能你咧唔系嗰啲好自动自觉去做运动嗰啲。 哦，因为我肥仔， 咁所以咧就 有女朋友督促嘅。 系啊，佢养一次啊，你系会嗰啲，唉，好好攰啊，唔想做运动啊。如果有人陪我去一起做运动就好啦。 嗯， 咁你女朋友就。吓、啊，诶、欸，你啊，好心你减下肥啦，成日食咁多。 呢个真心话嚟，我觉得呢个 佢好真心喎、 啊，借用一个假女朋友嘅身份话你。 我哋做咗唔够十分钟嘅访问，佢就话咗我三次肥啦， 太突出啦！你呢、這个真系冇办法， 开真相啦。 真相系我的而且确系有同女朋友做过运动嘅、 哎， 我就系冇嘅， 所以佢搞到咁咯。 点解我咁白白净又肥呢？因为我夜晚踩单车嗰啲人嚟嘅。我都试过同女朋友一齐做运动嘅，但系我冇之后拍拖之后就冇试过啦。系因为嗰阵时咧成班 friend 一齐，咁嗰阵时已经同佢暧昧紧啦。咁但系我一踩单车嗰阵咧，我就唔记得咗佢啦。因为我嫌佢踩得太慢啦，咁我就抛低佢之后，只系咁踩，系咁踩，所以佢之后都唔敢再同我一起踩单车啦。 即系你系嗰啲得到手就唔理。 系啦，又多个弱点啦，计肥之后， 一系就喺女朋友面前要威，我踩得好快噶，你跟嚟跟上嚟啦。 系啦，系呢个心态啦。咁沙律，你有冇试过同你嘅男朋友一齐做运动咧？以前 都有试过嘅，其实我同男朋友做会系有种斗嘅心态咯，即系男朋友会话：， 哇！你咁渣噶啲體能，跟住我係唔甘心會俾人話我渣嗰啲嚟嘅，咁我就可以咧一直 keep 住係好爆發力咁樣咧做好耐運動咯。 即係你嘅好勝心係好強嘅。 係啊，我好勝心好強嘅，咁我就可以 keep 住咧係做，即係五個鐘 瘋狂做運動就係呢種。 五個鐘 喎、啊， 師傅，你叫我五個鐘打龍門我都頂唔順啦，我開始我驚啦， 我有啲驚。你坐喺隔篱小心啲啊！佢打沙包打六个钟都冇事啊！ 咁我唔系话好劲嘅，即系我纯粹系好冻啫。 够钟翻嚟啦！ 数数手指啊，原来已经三年半啦，差唔多。 唔止，就嚟四年啦， 就嚟四年， 多过三年半添啊！ 因为2016年9月3日啊。就是同沙律做訪問嗰陣時，佢仲係啱啱參加呢、這個選美比賽嗰陣時，係啦，眨下眼就三年幾啦，而家就嚟到2020年啦。我哋有今日嘅嘉賓沙律啦 ，Hello，Hello， 沙律大姐，我哋叫佢而家，我成日揾 叫我大姐好唔好啊？ 我哋成日揾佢 叫老 曬，對上有一有堆嘅嘉賓都係靠佢幫手先可以揾到翻嚟咋， 係喎， 係你電競隊嗰啲人咪就係你幫手搭橋咯， 成隊電競隊我哋都揾曬啦嘛。 是喎，係咯，我咁多女介紹俾你， 而家仲有冇啊？仲有冇女介紹？ 依家我都有好多女可以介紹噶。 哇！咁你對電競隊嗰啲隊員翻到有冇講啲咩啊？ 冇喎、 啊，冇喎、啊，唔值得一提啊！ 唔講已經算好噶啦。 即係有講送啲咩禮物嗰啲咯。 咁我啱啱聽翻咧，就係、是、三年幾前咧，就係、是、講到呢個第一印象啦。咁啊，辣到去講話你可以。打沙包打六个钟啊！我而家听翻都觉得好夸张，可以做咁耐运动嘅。 好啦，而家你几耐做一次运动啊？ 哇！我觉得咧，时间真系可以令到一个人咧转变得好多好多。 你心虚喎、啊，你 惊喎、啊？做运动嘅频率而家系有几高啊？ 呢个频率系越嚟越低噶。 已经 I G 冇乜你做运动嘅相咯，好似 系啊，我唔敢 po 啦。 对上一次做运动几时啊？即系撇除而家即系疫症嘅问题，可能少咗啦。 对上一次做运动就两个礼拜之前嘅。 哇！我都近过你、啊， 你应该照翻佢啦。 喂呀，其实真系我真系懒咗好多咯，即系曾经又整吞过条腰啦，跟住系咁睇医生啦，又针灸又拍骨又剩。跟住又話唔可以舉重，跟住就好多嘢限制住啦。跟住嗰時候又選美緊啦，然之後冇咁多時間喎，即係俾曬啲時間喺嗰度嘛，係多咗好多嘢做嘅。其實真係 即多啲嘢做，所以少咗做運動係嘛？ 其實我覺得係講緊藉口嘅，即係都唔好再講啦，係啦。 你知道啦，最緊要你知道就好啦。 係啦，我知道我講緊藉口嘅，不過真係嗰時候真係因為整親，所以係即係冷落咗做運動咯。 嗯， 跟住我又好。好中意食嘢啦，运动又少咗，然之后食嘢咧又唔会因为咁样减少咗、 哦、 我想知啊，嗱，我哋唔好知个实际数字，但系个体重系多咗几多少？ 都多啊，真系起码十几磅啊！ 哇，有冇觉得啲新陈代谢开始慢呢？随住时间嘅过去，年纪大啲咧， 真系都 惊唔惊啊？ 都28岁啦，大佬。跟住嗰时候，做运动系24、25岁啦，真系争好远。It's getting hard to breathe in the sea of people. Tears in my eyes, 'cause you think I'm evil. 有咩秘密可以分享俾我哋听咧？ 或者可能系你拍拖上面？ 我自己就其实好难去投入一段感情，但系就会享受爱情呢一种感觉，但系一直以嚟都好似唔系好揾到自己需要啲乜嘢啊？ 点解你话唔系好投入到爱情啊？你话 我觉得我自己嘅性格。man 啊，好 man 啊，咁未必个个男仔都会同我相处得嚟，系啊，咁佢哋会觉得想我比较女人啲啊，话你唔好咁啦，女仔应该要咁噶嘛， 系， 咁我就会好坚持我自己嘅性格啊，冇问题啊，跟住佢哋就会好多道理喺度话， 例如系啲乜嘢，即系你以前嘅男朋友想你改变嘅地方系乜嘢呢？ 话我懒咯， 你 做六个钟运动员，我讲你懒， 你啲男 过分咗啲啊！ 你啲男朋友，你啲男朋友都有啲问题。 呢个就系秘密啦，就系我以前嘅我同依家嘅我系唔同 嘅。啊，以前是肥妹嚟嘅， 以前咧都比较水肿啦，即系肥胀咯，个人系。咁同依家嘅身形都爭好遠㗎， 即係你都話自己比較 man 㗎嘛， 係啊。 咁如果你要一個男朋友，你要 man 過你啊，定係你想要一個温柔過你嘅男朋友咧？ 唔同㗎喎，嗱，總之咧，我唔中意大男人嘅， 係 大男人控制狂嗰啲。 就唔中意， 都唔得。 系，我都有听过呢一种，即系有男仔佢享受去令到一个女仔变成自己中意嗰种。 我真系遇过啊！ 嗰个系点样样咧？ 改变你咧，想 嗰个佢 嗰时佢咁，我嗰时系比较 肥 纯真啦。 系啊，你又要攻击翻人， 攻击翻 我，帮你闹佢啊！ 请个嘉宾上嚟已经唔系第一次啦， 都话十五分钟俾话咗四次皮，佢要搣我。 即系嗰时我比较纯真嘅，咁个男仔咧就中意我，佢话同我讲，因为我好似一张白纸咁。嗰时我听落去咧好似好开心咁样，即系呢件事 好浪漫。 我中意我好似一张白纸咁啊，系咪即系代表我纯，即 系 好纯 洁 嗰啲咁样嘛？但原來唔係咯，即係佢中意佢意思話，佢如果揀翻同佢差唔多年紀嘅女仔嘅話咧，咁佢哋嘅思想已經定咗位啦，咁好難改變。咁咧，如果 直情咁樣同你講， 係啊，跟住如果即係我咧，仲係比較細個啊嘛，咁同我相處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即係傾得埋啊，即係容易改變我同埋。 佢想要你點樣做都得啦。 係啦係啦，嗰種咯，跟住我就。越嚟越觉得恐怖。 佢想你点改？有冇啲具体啲咧？ 有冇例子仲记得 啊？我讲嘢啲懒音啦。 都唔系啊，唔系都冇乜懒音喎、啊，其实。 因为佢好执着呢一方面嘅嘢嘅，咁平时我系好开心啦，即系比较自在咁去分享我今日发生过啲咩事，跟住喺度开心讲嘅时候咧，佢就会喺度 stop 咗我。你讲多次啱啱嗰两个字。 哇！ 讲多次。唔啱，讲多次，讲多次， 系用咁样嘅语气，即完全冇一种好关心嘅感觉。 唔会噶，佢系咁 harsh 咯，我觉得顶唔顺咯。我都试过，有啲男朋友咧，佢系唔会送我翻屋企噶，佢系反而系我送佢翻屋企之后自己翻屋企。 唔会，因为你。佢唔送你翻屋企都系一件事，即可能真系太远唔紧要，但系调翻转要你送佢翻屋企，佢好意思开声嘅咩？ 我有一次即系平时都唔都系自己翻屋企啦，咁我就同佢讲话今日可唔可以同我一齐搭车翻去我度啊？跟住佢同我讲吓咁同你一齐送你翻去嘅话，咪嘥咗多一程嘅车钱，咁不如我翻屋企打下机咯，嘥晒我啲时间。 哇！ 佢又成日好中意睇嗰啲八卦杂志咧，买嗰时兴嗰啲 Angelababy 啊，跟住佢就成日睇话，哇！你睇下人哋周秀娜 Angelababy 几正，跟住就话你有冇周秀娜咁好身材啊？跟住佢话呢啲都唔似有啦咁样咯。 咁而家我知道个男仔应该后悔啦，话你听，嗰个男仔肯定后悔， 好胜心又表现翻出嚟啦，所以而家就要变成下一个周秀娜 Angelababy 啦，个好胜心就出翻嚟啦， 好嘢，好嘢，好嘢， 你下次想搵人送翻屋企，你打俾佢咯， 我出名， 佢出名净系送人翻屋企啊，系啊， 好似嗰啲代送服务，香港十八区都送， 够 钟翻嚟啦。 随住时间过去，头先嘅体重 啊，体重唔同咗之外， 你觉得你睇男仔会唔会有唔同呢？真系而家 一定要有爱咯，即系我呢个系我最终嘅目标嚟嘅，即系人生嘅目标嚟嘅，即系爱系好紧要嘅。 O K， 系啊。咁而家有冇话即系喜欢边类型？即系 let's say 可能你而家懒咗啦，你要揾翻个男仔去教你做运动嘅， 系啦，有翻啲动力啊， 系啦，或者原来而家系中意啲肥仔嘅。 是啊，即系都系要揾翻个要同自己有动力啊，可以成长嘅人。系啊，即系譬如我而家好肥咁样，咁如果系可以 揾个再肥啲嘅， 系咯，揾个再肥啲嘅， 咁咪显得你好瘦咯。 啲招绝 喎、啊！阿欣呢排系咁话自己肥咗， 因为我唔会长期同个男朋友一齐噶嘛，即系我会同朋友一齐噶嘛，你明唔明啊？ 即系除 咗啲女仔个个都瘦。 识啲肥嘅朋友啊，要 咁。但系过去嗰几年，你有冇觉得自己喺拍拖嘅世界，你自己系唔同咗咧？ 我有啊，我觉得我乖咗咯，即系唔系即系个人成，即系个人想定啊，好想定落嚟啊。咁以前你话细个仲可以话拍下拖咯，即系揀一下先啦，我哋啲唔啱啊 ，next 啦咁样，即系，但系人越大咧，你会好惊咧呢一种状态持续落去噶嘛，即系你好想揾到一个好适合啊，好啱嘅人，跟住你 stable 啊，跟住系可以长远发展啊，之后有将来啊咁样噶嘛。 你自己有冇话急住几时要结婚嘅？ 有冇自己啲 schedule 好想几多岁前结婚啊、 生仔啊？ 哦、啊，其实冇 schedule 啊，即系我唔想强求咯呢样嘢。因为有好多人咪即系为结婚而结婚啊，但系最后其实都可以离开噶啦。即系我觉得最紧要系揾一个即系适合嘅人。 大师睇得好化喎、啊，大师。 唉，同埋唉，即系你啱啱讲大师，跟住我就话哦，师傅系咁讲。 哦，你有去算命嗰啲啊？ 即系有睇过。 系。 系吓，佢点讲啊？ 成日的确我唔知点解呢排咧，我啲工作成日都同我啲算命啊、命理有关，唔知点解。跟住其实我个命格系佢哋话我啱做佢哋呢行嘅， 即系啱，先啱做算命呢行嘅。 系啦系啦，即系嗰啲神 婆。咁你有冇去学下？ 系啊，有冇听佢哋讲？即系试下 沙律大师。 有领，即系我学呢一方面嘅嘢都快嘅，即系因为我妈咧都算叫半个神婆嘅，佢系学咗好多年呢啲嘢，都有帮人睇嘅，所以我都识啲嘅，系啦，即系我唔明嘅话，其实我睇书啊或者上网睇咧，其实我都 get， 即系我知咯，系啊。 你系中边啊，定系西边嗰啲噶？ 即系我中意睇星座嘅，研究星座嘅，跟住但系都会主要中式嘅话会准啲咯，其实。 哦，即系睇时辰八字啊，加埋嗰啲嘅。哦， 系啊。 有冇话咩星座系夹你噶？ 我发觉咧，啲人话啲好同我好夹嗰啲星座咧，都冇同我一齐过咯。即系我天平啊嘛，跟住话水瓶同埋双子会好夹咁样。 天平同天平夹唔夹噶？ 我试过咯，大家真系好似嘅，不过就我觉得同星座嘅人一齐唔系好夹。 哎哟，有冇想试多次啊？ 冇、 啊，你话唔使得噶，系啦。咁水平 咩？你哋系天平嘅咩？有 啊，一系天平咯、啊，同人马夹唔夹噶？ 我觉得人马座嗰啲话啊，好伪君子嗰啲 feel 啊。 系啊，你睇佢戴副眼镜，阴阴湿湿咁样。 真系噶， 我系人马咯，咪就系。但你有冇试用人马座拍拖啊？ 有，有啊，好，而家好真人马座啊，唔得，天平同人马座真系唔， 即系夹唔到啊嘛。 因为原来我一直俾底飞咧都系人马座。 系啊，咦，我一路拍拖都系以人马座嘅身份飞啲女仔喎，原来。 人马座咯，都真系变得好快嘅，真系。 三点钟新闻之前听过有 II 嘅呢首派台歌，歌名叫做《爱》啊。三点钟新闻翻嚟之后，继续会有沙律睇到嘅。 罗浮宫、埃菲尔铁塔同梵语塞宫关闭。非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多个国家都出现首宗确诊病例，委内瑞拉和巴拿马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多国加强边境管制，丹麦和波兰暂时禁止外国人入境，中东的沙特阿拉伯暂停国际航班。美国众议院通过总统特朗普向各州和地方政府发放的500亿美元抗疫资金议案，議案將會送交參議院表決。眾議院在當地凌晨開會表決，以363票贊成、40票反對通過議案。特朗普在社交網站敦促參眾兩院的議員支持議案。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的天氣預測，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下周中期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慢线落班者正常。而家咧，红隧九龙入口咧，借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接近芜湖街。新界区方面，普通道去大望仔路方向近西贡市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康湖居。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事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歌声啊，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时间嚟到下昼嘅3:07啦，今日我哋系会唔会咧回顾嘅访问咧就系沙律嘅，咁啊头先都听咗嗰时嘅一啲感情嘅谂法啦，咁跟住落嚟咧开始讲下佢有啲生活习惯上嘅改变，先听下究竟嗰时嘅佢系点样先。 我哋咧就成日都知道咧，即系喺呢个健身室嗰度咧，成日会有啲人搭爹嘅，搭散嘅，即系无论系啲教练搭我哋散啦，即系 sell 嗰啲叫咩啊？ 嗰啲套餐 系 sell 套餐啦。咁但系亦都好多系男孩子去健身室嗰度咧，专门即系撩啲女孩子，话哦你咁样做系错，等我教你，然后再识女仔。你有冇试过咁嘅经历咧？ 一定有啦。 佢哋真系点？系咪即系好似头先阿一讲？ 佢真系话你咁样做唔好啊，要咁样做啊。跟住我就会觉得你咁样搭讪系唔掂嘅。 O、okay, K， 即系有冇系冇一个试过搭讪成功嘅？ 唔得啊！ 喺你心目中冇笑，因为佢都系用踩低你去显得自己好叻嘅方法。 系啊，好多呢啲。 咁好啦，调翻转啦， 我都知想。咁如果答乜嘢啦？ 即系假设我系一个肥仔啦，唔系假设我真系一个肥仔啦，我费事你又话我啦。 系咯，我真系一个肥仔啦， 根本唔需要假设噶。我终于的起心肝去呢个健身室，然后见到你啦，然后觉得你做呢啲嘢好标准、好靓啦，然后我行过嚟问你：啊，你可唔可以教我点样做？ 咁你又 O 唔 OK 咧？ 即係抬高你， 係 啦，踩低自己問你。 因為我覺得係一種分享嚟啫嘛，即係你分享自己嘅健身心得，咁佢又問我，咁我冇理由唔答佢啊。除非問問下之後，其實我 瞄到佢 係啦，唔係真係真心問我嘅，咁我就走開啦。喂，你係咪真係問我？你係咪真係俾心機做運動㗎？定係問其他嘢？ 定係想問你攞電話啊？嗰啲 係啊，我就唔 OK 咯。 有冇試過遇過俾人搭訕？即係除咗喺可能健身室裏邊，喺街上面 有啊有啊有啊。 佢哋係如何咧？嗰陣時係 我試過喺地鐵站好多啊。 嗯， 係啊，我有試過喺個月台度等緊車啦，跟住有個男仔行過嚟，跟住就拎住個電話，係輸入電話嗰個 mon， 即係 contact list 嚟嘅， 就直接對俾你。 跟住佢話我唔好意思啊，我想同你做個朋友啊，可唔可以俾你個電話 number 俾我？跟住我就本身佢拍我，以為佢有嘢問我嘛，跟住望一望。咁樣嘅，之後我就唔理佢啦。之後佢話：我俾我嗰個俾你都得嘅喎。 佢好有演戲嘅天分啊！ 呢個太直接就唔得啦。 咁好古怪噶嘛？之後我都試過一個比較獨特啲嘅，係啦，都喺地鐵站車廂裏邊。咁有個即係我好多人啦，咁企喺度嗰個門口嗰度。之後有個著西裝嘅男孩子喺我隔離啦。咁佢無啦啦又係拍我膊頭，跟住就 show 個電話俾我睇。咁我諗緊，咦，係咪有嘢要問我啊？ 係問卷調查。 即好似有啲電話嘅問題要問我咁，佢係一個打訊息嘅畫面啦，下面就佢打咗幾個字咁樣嘅，咁我就望嗰個字係講咩啦，佢話咩你的眼睛很美麗，很想和你做朋友，可以嘛嗰啲咁樣，跟住我就嚇即刻零歪面啦，之後個男仔就即好似。 好尷尬啦！ 想同你繼續講嘢，但係又卻步咁樣，跟住好尷尬咁，跟住就耷曬頭咁樣，跟住我就喺度唉死啦！咁樣拒絕佢好似好慘咁，咁我點咧啊？跟住我事後咧都會諗到一樣嘢嘅， 係 啊，點解我要咁黑面咧？其實我可以同佢講，喂，你可以加我個 page 啊！ 系要，而家就真系谂翻起，其实我有个 fan page 噶， 我都有个笑话嘅，我都试过喺街度俾人搭讪嘅，系啦，系咪睇唔出咧？我试过嘅，有个婆婆话：阿仔啊， 你唔好阻住条路啦。 佢话：阿仔啊，我睇唔到个电话，可唔可以帮我打个电话俾我个仔？我都试过咁样搭讪，系啦，我都有个好人嚟嘅。 咁系咪即系未？ 唔好笑咩？ 可以再努力啲。 好啦，问翻认真嘅，咁但系即系浪漫嗰啲嘅搭讪，你 O 唔 OK？ 写信仔咁样喺街度俾你，或者即系可能咧，先喺健身室已经每日见到你啦，知道你做开边部机嘅，跟住喺嗰个位，然后递封信俾你，你又 O 唔 OK 咧？ 都几有趣嘅， 但系 系啊， 冇话好系有趣啫，即系个人几有趣。 但系呢啲唔讲浪漫嘅咩？ 我啊唔系好讲浪漫嘅，我比较实际啲，即系实际唔系即系讲金钱嗰只啦，即系譬如有个男仔，佢唔同我讲任何嘢，但系喺我侧边咁好俾心机做运动，反而我会留意佢。 哦，专注， 即系专注打机咯。 哇！ 咁一定好靚仔啦！你嗰陣 啦，好專注睇漫畫咯，同埋 如果有時間嘅話，不如去做下運動。 我覺得呢句説話都係衝住你嚟講嘅，話你聽。 夠鐘翻嚟啦！ 好嗱，咁啊，跟住啦，啊呢一個真係要講啊，當年咧。阿一就话如果咧一个打机嘅男人好专注，吸唔吸引到你？因为你话中意啲专注嘅男人啊嘛，你就话佢、你打咁多机，不如你做多啲运动啦。 其实我打好少机啫， 佢都系谂住抛出嚟，即系举个例啫。咁啊，当年你就咁样话佢啦。点知而家你啊打机啊都犀利噶咯，系嘛？啲时间啊，沉迷程度。 心虚啊， 心虚啦， 同啲男仔打嘅话系，起码佢哋唔会觉得我系渣啊，会拖累嗰啲咯。 嗱，对上一次做运动就两个礼拜前啦，对上一次打机咧， 两分钟前跟住。 咦，寻日咪打咗咯？ 谂住扮到好耐之前咁样样。 我喺度 諗緊啦，好認真諗緊，跟住我就咦唔係，尋日我去咗我個朋友屋企嗰度食飯，跟住咁啱。咦喂人齊喎、哦、不如開鋪啦咁樣。 喂但而家打機係工作為主定都仲係輕鬆嘅？ 輕鬆、 嗯、 反而我覺得輕鬆 OK 囉，即係工作就有啲即係緊張嘅啲。 嗰陣時係邊個導你入打機呢個坑嘅？ 嗰時候啊，你係咪有同阿文迪做過？ 係啊係啊， 訪問㗎嘛。嗰時候佢係有呢個 idea 嘅，因為我哋幾個女仔識呢係因為大家的男朋友而認識的、 嗯、 然後大家都已經、啊、分開了跟住我們就聚在一起之後、他有很多、問題很多想法的，即是那時候我們一起聚在打機，跟住就啊不過橫掂都打機了，我又認識了一個做電競的老闆、 嗯、 不如就、叫做有個地方打機啦，同埋可唔可以做個電競隊？ 但我想知嗰陣時佢提出嘅時候，即係去到搞電競隊，唔係就咁玩玩下咧？你有冇啲抗拒？因為始終以前嘅你可能對打機唔係好唔好中意啊，或者唔係好好嘅啫嘛。 我唔係噶，我中意打機噶。 我係咩？ 啊，唔係因為佢導我，所以我中意打機喎。係、我未識佢嘅時候，其實我已經打機噶咯喎。係、之後聚埋咗一齊之後，大家加深咗呢一種興趣啫嘛。 即係我哋三年前同你做訪問嘅時候，其實你都打機嘅。 係啦，嗰時其實、 不過你就俾説話我講，俾説話我聽啫， 即係你話佢咁解嘅啫。 因為嗰時候我未有咁熱衷嘅，即係我有間唔中都會。即系陪男朋友打机咁样啦，都会怪个男朋友成日都挂住打机唔陪我嗰啲嘅，系、啦。但系后来之后变咗系我系咁狂打机咯。 呢排嗰啲咩Smith 嗰个咩健身环啊，你又可以做运动。 近排喺度倾紧呢一个话题，就 系 好想买部 Switch 屋企喺度玩咯。 咁下次有人， 但系好似都几贵，好似千几 贵啊，炒。 下次有人访问你嘅时候，话对上一次做运动，寻日咯。 系， 我对上次打机，寻 日 咯， 我一路打机一路做运动， 系啦。 要跨过400公尺，有些隆重；要攀到800公里，其实很干燥。就算樱花会飘高，但爱飘如瀑布。像我习惯用艺地转数，要挑战个个挑战，有些残酷，要真诚，次次真诚，其实很虚耗。就算风筝会飞高，更想飞向路中，像我在捍卫心的岁数啊，其实是我喜欢低半度，还是闹事太乱不如放轻脚步，就算想得有多高，偏偏不爱追逐。 我知道你今日多番尝试，想令到沙律认同你。 其实我好专注嘅，我踩单车嗰阵系唔会理任何人嘅。咁但系我真系惯咗自己一个踩，因为我嫌太慢啦，嫌啲人追唔到我。咁、所以我真系唔惯。所以如果你下次系啦，有机会踩单车，你就发现其实我都 OK 噶。 你踩咁快又好难睇到你。 我话多个秘密俾你听。 系你唔识踩单车嘅？ 唔系我识。就是呢，其实我踩单车都有你这种心态 的。 就是呢，我一踩单车呢，我就好想俾人觉得哇、踩得好快啊。 就会比尽力系咁踩啦。 是啊，踩得好快。 但你是踩会不会踩街嗰啲单车，定系都系踩健身单车度？ 我街嗰啲。是啊。 你踩开边头呢？ 之前沙田到大埔啲位 置，你想撞佢 系撞下啊嘛，我都踩。 但我试过扑亲咯。 哦，咁我都试过俾车撞。 哇！佢试过撞落架车， 我试过撞落架校巴嗰度添， 好经典嘅呢一个。 个校巴冇事嘛？ 个校巴碎咗啦，已经变成粉末吹走咗啦。 嗱，阿一，我见你今日多番尝试都未成功到啦。 系。 呢、這个环节睇下你有冇机会啦。 系啦，我哋就会一人送一份礼物俾你啦。你拣收边个嗰份先呢？ 其实冇乜所谓系嘛？ 系咯， 冇乜所谓。 系你啦， 我先啊，我呢、這个，好、哦哦，我呢、這个， 睇下咩嚟嘅先。 佢呢个好抌本啊，呢、這个。 哇，咁样嘅。 呢一个咧，都系冒住呢、這个，冇即系50-50嘅啫，睇你中唔中意。 嗯。 因为我又见到你嘅 Instagram 上面咧，有一类型嘅相我系好中意，就是、你着住球衣影嘅相。 哦。 我系觉得着得好靓嘅，因为。唔知打做運動嘅男仔，特別籃球、足球，都希望自己另一半咧係會著波衫。咁、 啊、 所以我覺得收你著呢個籃球波衫好靚。於是乎咧，我就買咗情侶嘅籃球波衫。我話你聽， 哇， 係啦，我真係搏一搏嘅啫。 我覺得我今日輸嘅。 嗱、這個、呢個咧，我係買咗咧呢個自己都幾中意。呢、這個係櫻木花道嘅波衫，男兒當入樽係啦。我唔知道有冇睇過呢套漫畫，有個男主角 紅色頭髮噶嘛。 係。所以我就买咗一件是你嘅，一件是我咁呢件波衫送俾你嘅、 啊啊。我都觉得我今日会输啊！ 我自己 好有诚意啊，今日 好有诚意啊！呢、這个本身我有谂过啊，沙律上嚟嘅话咧， 佢买到沙律就算噶啦，有谂过。 最初期第一个嘅，跟住第二个我就谂系，我知道你腰痛嘅，谂我买腰痛贴嘅，好贴心嘅呢、這个。 好变态嘅男人，知道你好多嘢。 唔係啊，幾好喎、啊！ 佢都公開，大家都知係啦。咁、我諗我送腰痛貼嘅，咁但係腰痛貼又好似唔夠 sweet， 即係好實用。咁於是乎我就諗緊，不如試下嚟呢一個波衫。所以我同你一人係有一件，我都係有一件嘅呢個櫻木花道嘅波衫嘅。 係咪？哦， 係啦， 即係都係十號喎。 係啦，係一樣嘅。 哇！犀利啊！咁但係你嗰個係咩碼 嘅？我呢個係 XL 嚟嘅。 XL 系你呢个系 L 嚟嘅，系啦，但佢话呢件衫系比平时嗰啲细少少。 哦、oh, ，OK， 系啦，咁所以但女仔着 oversize 都好睇， 佢都系好实在，问下咩码先， 惊你 唔啱着 啦。L OK 啊， 如果着唔到咪死， 应该着到嘅，所以我买呢个 L。 咁我会搵一次着住佢影一张相摆上 Instagram。 哇好啦，阿一， 哎、到我啦。 其实阿一哥我都觉得唔差嘅，佢嗰个其实都犀利嘅。 因为咧我自己做运动咧，虽然你而家见我戴晒好多佛珠嗰啲嘢啦，但系我做 一串佛珠唔系保你平安。 但系咧，我好中意咧，好中意戴啲嘢，即系做运动，我觉得有啲嘢系新嘅。我都会有条手绳喺度，我本身中意买条手绳，因为我嗰时睇嗰套漫画，系啦，嗰次睇嗰套漫画咧就话咧。手绳，当你个手绳断嗰阵咧，你个愿望就会实现嘅、 哦。 跟住咧，但系我谂谂下咧，都系觉得咧买啲实用啲嘅、哦，因为咧我而家咧头发都颇长嘛，咁我就知道咧，即系长头发做运动其实好唔舒服嘅。咁、 哦、 所以我就谂住买个头巾，咁就做运动嗰阵咧就可以绑住个头咧，咁就好似冇咁麻烦，又唔会拮到隻眼，咁所以就买咗呢个实用啲嘅。 价钱牌未？好似见到价 钱牌。价钱牌搣咗啦， 我睇我啲荧光色提一提你， 我都担心嘅。咁所以就拣咗呢个即系头巾俾阿 Charlotte 嘅。 好贴心啊！ 咁你如果俾你拣二拣一，你会拣边个呢？ 我会拣波衫啊！ 系咪因为情侣衫嗰个位 置？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仲追紧嗰阵已经送情侣衫嚟 ，OK 嘅， 追过下啦嘛。我追过下啦嘛，我追过下。 系啦，即系仲追紧未一齐嘅，因为咧我有， 但系对呢个男仔都有 feel 嘅、嗯，但系未 系啦，有 feel 啦，系啦， 咁 OK 啦， 系唔使。除非你话唔中意呢个男仔，佢仲要送情侣啫，咁我就会冇咁啦， 就有啲变态啦，呢个感觉就 系啦，系啦。 啊头巾都好嘅，我都觉得 头巾都好嘅，咁冇计咯。我觉得佢今日赢，我抵佢赢嘅，我都觉得。 我都需要嘅，其实 你需要头巾啊， 真系啱啱好。 咁不如你拣翻我啊， 拣咗就冇噶啦。够钟翻嚟啦！今次咧就冇礼物送俾你，亦都唔会寄一个环去你嗰度。 沙律咧系早期嘅嘉宾啊，所以嗰阵时佢都仲系未开。 題目， 題目 我哋自己就住對你嘅認識 啦。 因為佢我數過好似唔知第七定第九個嘉賓好早期嘅， 係 係 係啦。嗰陣時我哋送俾你嘅禮物 係，如果而家你開個題目，你會想收開咩類型嘅禮物呢？ 用心就 OK 咯，即是有心思的，不是即是不要是买一扎花那些咯、即不要是用钱就可以买到跟着 hea 你那些， 即是他种一扎花给你是 OK 的， 但都很辛苦啫，咁用咁多时间种完扎花之后送俾我之后，一个礼拜都冇烟枯萎咗，我觉得好可惜啊，即我觉得可以见礼物可以 keep 住摆喺度，都会你有嗰、那个。 有价值喺度， 有价值咯，有价值咯，有回忆嘅系啦。 O、okay, K， 即系要有心，而且有摆到嘅嘢嚟嘅。 有用咯，有用处、 有心 或者可能 有用 家居嘢都好嘅，因为我而家自己搬咗出嚟住嘛。 系 系啦，咁所有即系就会开始着重啲家居嘢咁样，咁送啲家居嘢其实都几开心。 你呢排要啲咩啊？ 吸尘机嗰啲。 我有啊，有 sponsor， 几型啊呢、這个， 型啊呢、這个，我有 sponsor， 诶、，OK， 够啊，够用噶啦。 咁要啲咩呢排？ 系啊，屋企有冇缺啲咩啊？ 嗯，啊，我知啦，蒸汽烫斗，烫衫嗰啲。 我哋系唔会送俾你，我哋得个支持嘅。 你睇你后面 系啊， 系冇噶。 系啊， 好啦，咁我哋嗰阵时嗰两份礼物而家又喺边咧？ 都算摆得啊，嗰份嘢。 你哋当初啊，嗰份礼物摆咗喺我旧屋嗰度咯。 哎呀，有冇？我首先有冇用过先？ 系啊，你有印象咩嚟噶嘛？ 有啊，有用过。 系。 我影过相噶嘛？嗰件衫系咯。 系啊系啊， 咁影过相俾我哋之后系冇用过噶啦。 嗰件波衫咧，其实除咗件波衫，我都仲有另外一只颜色嘅波衫，系有我自己嘅名嘅。 系。 系啦。咁我系会摆埋喺同一个位置，系专属嘅位置，系摆嗰啲波衫。 系我嘅荣幸啊！ 系 今日一个头巾咧。 哎，真系 唔好嬲啦，阿一。 得唔紧要啦，有佢啦。 唔好唔开心啦，阿一。 哎，咁唔紧要嘅。咁啊。回忆嚟噶嘛？ 我中意你呢句， 我冇嘢讲 ，OK。 嗱咁样，嗱依家咪好有回忆啦，系咪？ 好有回忆，会唔会随时你妈咪攞咗嚟用啊？ 佢又唔会用喎、 啊，唔紧要 啦，当系一份回忆啦，系啊，都有唔同嘅节目见到你啊， 系咯，民宿嗰度、有冇谂过移民去日本或者揾个即系日本嘅男朋友啊？ 找个日本的男朋友啊，不会咯。 为什么啊 不识日文。 溝通不到啦，跟住又文化不啱啦。 找回个香港的男朋友。 其实真的当然要找回香港的男朋友。 找回个香港电台的男朋友。 是啊，好不好 香港电台的男朋友啊。 是啊。 是有边个 你想揀边个找 回香港电台人马座的男朋友。 天秤座会好一点。我期待你算命、你见到你可唔可以 期待我算命 啊？系啊，揾我做嘉宾得唔得啊？ 帮我算下。 咁我要进修下先。 系啊，睇我几时可以买楼啊？ 不如你直接揾个师傅讲佢仲算得好咯。 不如你直接话俾佢哋听，你呢世都唔会买到啦。直接睇佢个命。 我相信你可以嘅，你努力啲啦咁 好好啊， 我知道回忆嚟嘅，回忆嚟嘅， 回忆嚟嘅， 回忆嚟嘅，回忆嚟嘅。 好啦，今日多谢沙律大师啊，系啊，下次揾你算命啦， okay. 我哋。 好啊，好啊。 唔该你，拜拜。 唔该晒，拜拜。往前走，看不清的路口，下一秒。 尾部新聞之前聽過原子邦尼的再名為未來的波浪女。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海关在四间分别位于铜锣湾和湾仔的药房拘捕四个负责人，他们出售四款含菌量超标的外科口罩，涉嫌违反消费品安全条例。有关口罩五十片装，每盒价格200至499元，有两款分别标示产地是尼泊尔和土耳其，另外两款没有标示产地，但相信产自东南亚国家。海关表示，早前试购的24款外科口罩经化验之后，其中4款含菌量超标0.4至11.5倍，拘捕4个药房负责人。海关表示，佩戴这些口罩可能令皮肤不适，抵抗力较弱的长者和小童，或者免疫力较差的人士，吸入口罩内的细菌容易令气管受到感染，呼吁市民马上停用这些口罩，商户立即下架。海关会继续追查来源。占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文刑满出狱，上周大约9点离开壁屋监狱，他面带笑容和亲友和过百个支持者挥手，和送上鲜花的太太拥抱。完成11个月刑期的陈建文身形同入狱之前差不多，他戴上惩教署口罩之后向传媒表示，对重获自由感到好开心，见到家人和朋友好激动，形容香港人好有情。他说监房的日子当然艰难，但他完全没有一刻感到后悔，因为这个是争取民主必须付出的代价。他重申是希望争取令当权者谦卑的制度，只有民主才可以捍卫自由和法治。他对反修例运动中有多个年轻人牺牲生命感到非常难过，也都难以释怀，批评政府没有回应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诉求。去年11月10日有示威者发起白区开花活动，两个青年分别控以非法集结和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罪，今日押解到九龙城裁判法院提讯，两案获准押后至5月8日答辩，等待索取法律意见和文件，被告可以有条件担保候讯。其中一个21岁的被告报称任职售货员，被控于去年11月11日在弥敦道和山东街一带，连同其他身份不详的人集结，作出骚乱秩序的行为，可能会破坏社会安宁。另一个被告报称学生，被控同日在亚街路街和弥敦道管有两支黑色喷漆，意图在没有合法辩解的情况之下使用，以损坏另一人的财产。两个人需要交出5000元保释金，期间不得离港，并且交出旅游证件，并要禁足西洋菜街、通菜街、山东街和亚街老街等一带。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致电南韩总统文在寅、伊朗总统鲁哈尼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就近期当地出现新型肺炎疫情，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习近平指，疫情无国界，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对当地目前的疫情和困难感同身受，唯有团结协作才能够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挑战，只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就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疫情，中方将会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大致天晴，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早上稍凉，日间大致天晴，下周中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实坦白话，呢一首歌系为住演唱会而创作嘅，系原定其中一 part 嘅主题曲添，亦系佢第一次写电子快歌。所以纵然喺疫情下叫停咗演唱会，佢都想同乐迷分享佢今次嘅挑战。作曲 Edgar 填词林若玲，编曲芝麻，监制舒敏。 平凡常人难及你，勉强没有滋味。 上榜三星期，再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亚军位置。 这叫脚踏实地。 Edgar Matt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记住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报一报时先啦， 死啦，3:41， 3:41啊！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3%嘅。咁啊，咁啊，虽然我哋即系一路过去几个星期咧，啲访问我哋会攞翻啲旧嘅出嚟，又有一啲即系 update 近况啦。咁都多谢啲巴达斯达啊，啲听众都几中意嘅都，即 系 可以听翻之前。 好多我哋访问咗噶啦，即系你哋又话我哋未访问 Sophie， 又话唔识我哋， 唔系。 咁我访问咗你唔识我，我做咗冇计噶。 系咯。找翻佢上嚟，而家聽到你咪知道我哋冇呃你咯。 應該要早啲識我啊嘛，係咪先？ 係咯，天黑嗰陣又唔識我哋喎。 咪係咯， 而家先識喎。 明明好聽， 唉，錯過 咩添？我哋 好聽過咩啊？ 冇嘢， 好聽過唯有攞自己出嚟，好聽過 Give me five for 唯有啊，唯有攞自己出嚟，咁樣先唔會得罪人啊嘛。好聽過 Give me five 嘅自己啊，唯有咁講啦。 喂，咁嗰时未有私英祠堂，冇得攞嚟讲。 系啊，系啊， 咁我又冇理由话手下留情咯。 亦都冇理由话嗰阵时有冇搞错啊？系咪先？ 系 啦，系啦。咁啊，都系嘅。你有咩女嘉宾想睇下我哋有冇访问过嘅？咁咪留言话俾我听。 系，我哋其实 keep 住有揾唔同嘅资料，即系所谓嘅资料，其实系稳定一啲嘅嘉宾。咁然后咧就当嗰个疫情过咗嘅时候，我哋就会去噶啦。 系， 即系例如，即系我都知道某啲嘅区议员咧。 系， 大家好期待啊！ 系啊， 系啊，其实我已经 密谋 揾紧噶啦，已经揾咗一堆嘅资料噶啦。 我哋已经有 一个喺我屋企附近噶嘛。 哦，系我屋企附近好似都有一个 东区啊，我有个系。 系 啊，我哋已经有个 database 喺度噶啦。 系啊，总之逢亲见到靓嘅，我就 copy 咗人哋编 screen 咗人哋之后 send 俾波成啊。 一搞到好似咧，啲听众系识得 hack 嗰啲咧，好想睇下我哋嘅 database 咁有啲咩喺度啦。嗱，咁我哋今日有咩推介？我哋呢个时候听下啦。那天我咦唔系喎，呢、這个唔系嚟嘅，依然我砌咗个 jingle 落去。好啦，但系不如咁啊，有啲古古地，不如播只歌先。俾我改一改，我砌咗个 jingle 落去啊。 你今日炒咗几次粉、啊？ 今日咩啊？你嚟噶嗰个系？今日嗰个你嚟噶？ 哥哥，你 咩啊？ 你嗰、那个，但系你中间嗰啲馅系啱噶嘛？系咪 一样嘅？咁我而家听住嚟飞，咁你讲住我飞啊？ 哦，系咯，你中间啲馅，因为咧其实系有咁嘅。 系 咁啊，波胜咧早两日咧就抄咗一啲旧相出嚟，咁就系佢以前细个嘅发型嘅，咁就想同大家玩个游戏啦。我哋一个 chess game 嘅游戏，大家快啲去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啊，喺个 Facebook page 嗰度俾 like 呢个 page。当去到3000 like 嘅时候咧，波胜咧就会做一样嘢嘅。咁系做啲咩咧？大家一阵间听佢嘅 segment 就会知噶啦。 好啦好啦， 我相信大家系会乐意俾 like 嘅，快啲去啦！ 一阵间摆张相，听咗先，听咗先，听咗先，听咗先。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推介你，不如谂下为自己寻找一个新嘅发型啦。你有冇一啲发型其实一路都好想试呢？嗱，我自己咧由细到大都好想试下，就系染头发啦。但原因唔系中学鸡嗰种觉得，我染咗个人好曳， 好正咁样，唔系呢一种，而系好想试下咧行出街，因为个头嗰个发色好 sharp 咧，而令到啲人望住自己嗰种虚荣心啊。而我心仪嘅嗰种咧，直情就系樱木花道，佢因为比赛犯错之后，希望剃头去提醒自己，嗰一个军装平头，然后仲要系鲜红色嗰一只。哇！如果咁样行出街，个个都望啦。不过一路咧，我都冇选择咁做嘅，原因系我啲头发，大家有睇我啲相都知咧，系好浓密嘅。其实我由细到大都系噶啦，唔知点解特别多。我成日好惊咧，有 quota 细个生晒出嚟之后咧，大个就冇头发啦。咁基于即系啲头发都算叫几健康啦，我就唔想咧染头发，然后伤到佢。咁万一本来好地地噶个底，染完之后整伤咗，第时头发又少咗，即系要揾嗰啲咩增发啊、薄发啊、直发啊嗰啲咁样，咁就唔好啦。所以呢一件事一路都摆咗喺度咧，未开始做，亦都未揾到一个好大嘅原因令到自己去咁做啊。咁啊，颜色改唔到，唯有喺嗰个发型上面即系喐手啦。咁啊，嗰阵时有段时间就梳啲向后梳啊，三七分界比比鸟头嗰种，或者叫会剪头啦。但后屘我发型师同我讲话，而家周街都梳呢啲噶啦，不如你试下啲新噶啦咁。咁啊，所以咧，而家转咗呢一个嘅发型咧，虽然比较少 gel， 但如果要 gel 起上嚟嘅话，望落去个样咧，首先佢左右两边就叫做 mid fade 啦，即系佢系铲青咁样样，有种渐变嘅效果。然后佢顶头咧就剪到好短，就全部向前梳。咁然后咧就落 gel 嘅时候就整乱佢少少，就平平地嘅。咁啊，前面就个音就齐啲。咁一啲 gel 咧就系用啲瓦色咁望落去就有啲层次咁样样啦。咁啊，嗰时佢有个名嘅，但我已经唔记得咗呢个发型叫乜嘢啦。咁有啲韩仔好似都系用呢啲嘅。咁所以一个好嘅发型咧，我觉得除咗令你个人自信多咗之外，吸引力都可以大啲啊。所以如果你一路都觉得自己其实个人都唔差嘅，但唔知点解都系冇女朋友咧，不如试下由外表着手啦。而发型是一个最好的试验，因为你剪衰了个零月之后就换过个新的咯。今集笨读兵团报告完毕。今天之所以讲起呢一个发型呢，就好似刚才阿一讲啦，早两日我老豆搵返啲旧相，咁我搵咗张我曾几何时唔知零几年嘅相，就惨不忍睹嘅，我自己见到都我係唔知点解自己可以接受到自己当年呢个头咁样嘅。係啦。 嗱，我觉得呢你应该要 post 你细个嗰张相上去我哋个 page 嗰度先。 係。 咁然后呢大家睇完之后再想睇你剪返嗰个头嘅话呢，就去直情去我哋个 page 嗰度俾 like， 咁而家就当2700啦，去到3000咧，咁波性就会留嗰头发，至少留一个礼拜，即系我意思系留到成形之后留多一个礼拜啊， 即系要影一张留到之后嘅相，要影低同呢张再对比一次， 系啦，咁以后你要 keep 住个发型，至少一个星期先可以换咯。 黐线嘅呢个头系， 我 而家 嗱， 我 嚟教下大家点 search 先，即系个 page 咧叫 I am your backup club 啊。 是我 Facebook 你直接 search 直的，这个真 是我是你的后援会，然后 IG 呢你就找叫做找不回添 IG 那个就是 backup.club 这样， 是啦，然后波士现在就会 post 他小个张相上去， 是啦， 然后如果你想看他现在都留下这个发型的话呢，那你就快点给 like 啦，一个礼拜啦，去到下星期如果有3000的话呢，波士就会做这件事了， 是我不打任何 caption 住啦，等大家可以即刻看我张相先，系啦，而家 嗰张相好不得了、 啊，好不安啊！我直头系觉得， 其实但系我觉得系要试下唔同发型嘅，因为咧我而家呢个咧我咪剪咗嘅 ，post 咗啦，喺社交媒体留下一个咁样嘅足迹喺度。 足迹，因为我发现咧剪咗唔同头发之后，我好多嘢想试噶，即系我而家剪咗短头发，我发现咧短头发又几靓仔我自己。我真心觉得靓仔， 我中意你嗰种， 我 觉得自己几靓仔。 冲完凉未着翻件衫，即着咗 成 日都影唔到噶啦，我望住块镜，而家有少少须咧，冲完凉个人又好干净咧，我去自拍一张俾阿一师叔睇，啊，其实我都几靓仔啊，咁佢就会 send 一个反白眼嘅 emoji 俾我，唔理我嘅，咁但系其实我有好多发型系想试嘅， 例如咧， 我想试 jet lock 头， 好似叫 Jet Lock 嘅，即係嗰啲好多黑人咧好興，或者足球員好興，好似杜奧巴係類似杜奧巴有流過嗰只嘅，咁就一卷卷粟米卷好厚，係咪叫粟米卷我唔知啦，總之一卷卷有啲似咧朱古力威化咁樣嘅， 哦， 係啦，實正嘅，我想留嗰只。如果你有睇《鋼之煉金術師》咧，入邊有個人造人係咁嘅樣嘅。 即系佢好似 人造人合成兽，有只合成兽系咁嘅样 嘅，好似有少少笨笨地，又唔系嘅好粗嘅每一条， 系啦系啦， 又扎住，好似其实你睇嗰啲嗰啲譬如咩个 Bob Marley 有个artist 咧，佢又系好出名， 系啦系啦， 就 是、 一嚿。 我想试呢个啦，第二个我想试 Bonnie 系咪叫 Bonnie M 啊？ 呢、這个唔知啊， 即 ADM 我知 ，ADM 我都知，即系嗰、那个爆炸头啊，奇罗罗军曹爆炸头，我好想试一次嘅。 点解你想试嗰啲全部都咁难处理嘅咧？ 但系啲人，我就系啦，就系难处理，因为啲人话好伤头发噶嘛，系咪先？ 系 系啦，咁我好惊变 O to O 啊！ 讲真，发型都要 讲，讲真发型都要讲 O to O， 二台发线 O to O， 二台发 线，二台发线呢个名几好。 系咯， 师培个头几靓啊，演票得 哦，系啊系啊系啊， 师培你个头票过嚟噶嘛，系啊，但我又唔敢票，因为啲人话好伤噶嘛， 伤啊， 即系男人你拣唔得啊，定系冇头发啊， 冇头发， 都系 唔得啊， 都系嘅，但系你唔得冇人知啊嘛， 系，但你冇头发系人都知啊嘛， 系啦， 如果唔系有冇攞出嚟讲啊， 系。 系咯，你嗰啲难处理我就觉得烦咯。 系啦， 譬如洗头啊，剩嗰啲你 定系啦，究竟点洗头呢？有冇发型师可以答到我哋呢？但个重点都唔喺度，个重点系要推多次啊。个 page 够3000 like， 波成就会转发型。 我会留嗰个俾大家睇下，嗰、那个真系不得了。而家 我知隔篱嗰位系 哥我妈嚟 嘅。哦，你阿妈都出埋啊？你 我加唔切， 你帮佢，你帮佢遮一遮啊？ 加唔切啦，头先时间关系唔系。 你阿妈知唔知噶？ 佢当年 都第一次见你阿妈添。 佢当年都几靓啊！ 唔系咁，佢而家都 OK 嘅。我觉得佢越嚟越后生。 你又话冇见我阿妈，你又知？ 陈丽都咁讲嘅， 一无端讲我阿妈你。 阿 Andy 啊，我想买丽港食。 哇，无端端多咗100个人 like， 好黐线啊呢件事。好啦，如果够3000个找数，就将而家个头留到好似你哋见到嗰张咁啦。 嗰张可唔可以搵翻呢件？Bitbest 嘅衫嚟就仲要系 Polo 嘅呢种宝蓝色，我帮你揾翻件。 想睇呢张不堪回首嘅相，上 Facebook 一定揾到啊！你讲， 我写啲后援会嘅 Facebook 啊，直接 search 个名或者 IG 啊 ，backup.club 就可以揾得到噶啦吓。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在现在这个非常时期，我发现自己每一朝一瞓醒的第一件事就是碌下这个的疫情网站，无论是政府官方的又好，又或者民间的疫情网站都好，你都会碌一碌 refresh 一下它，究竟看看、啊、今天多了多少个确诊，几多个出院啦，几多个系疑似嘅 case 啦，然后每一个 case 咧，你又会好细心地去睇啊，究竟佢系输入个案啦、密切接触者啊，定系究竟系一啲本地爆发呢？而每晚临瞓之前咧，我自己咧又会上 YouTube 嗰度咧听一下一啲消息啦，即系一啲好新嘅消息啦。然后睇下嗰个评述员究竟佢点样去评估今次嘅疫情，即系究竟啊，原来呢个病毒喺某个温度系比较活跃嘅，喺某啲地方嘅医疗环境点样令到佢嗰度又会爆发啦？当地政府又做咗啲咩措施啦，令到呢件事唔会爆发啦？好多好多都系同疫情有关嘅嘢。咁然后就喺度谂啦，究竟自己对于今次呢个爆发啦，呢个病毒啦。这个叫 COVID-19 的这个疫情有什么看法？由细到大呢，我们对于死亡的这个概念呢，很多时候都是可免则免的。即是爸妈，喂，不要讲这些不利事的东西啊。那又或者我们日常接触到的作品，很多时候所谓牵涉到的死亡呢，都是浪漫化的一件事来的。 即係例如我睇《火影忍者》咁樣，自來也之死咧，其實為呢個忍界，為呢個木葉忍者村係帶來好重要嘅情報嚟嘅，係一個重於泰山嘅犧牲嚟嘅。甚至去到我自己讀書啦，啊，有啲同宗教有關嘅科目，入面可能會講一講死亡係咩一回事啊，原來中陰身係咁解啊，死亡之後第幾日會投胎啊，又或者睇呢個西藏生死書嘅時候會話俾你知究竟死亡係一件咩回事。咁但係當所有嘢嚟到好近嘅時候，你又有冇諗過究竟自己最放唔低嘅係啲咩呢？究竟你怕唔怕死呢？呢個係一個好複雜、好嚴肅、好糾結嘅一個問題嚟嘅。先唔好話去到死咁嚴重啦。咁但係假設啦 ，touch wood 地你咁唔好彩中咗招啦，你覺得你最擔心嘅係啲咩？究竟係擔心自己會唔會死啊？擔心自己啊好翻之後會點啊？担心自己翻唔到工啊，定系点咧？呢排咧谂咗好多好多呢啲嘢嘅，发现人越大咧，越怕做人，即系可能好多人都系咁样嘅，即系细细个嘅时候明明玩嗰啲机动游戏咧，可以系咁玩，但人大咗之后咧，开始怕死。如果你问我究竟假设咁唔好彩地我中咗招啦，咁我最怕系啲咩咧？我最怕嘅应该系惹到身边嘅人啦，即系例如屋企人啦，一丝嫂啦，又或者惹到我契女啊，即系惹到啲小朋友啦。最担心嘅系呢样嘢。咁其实套用翻呢个逻辑，可能系我对于死嘅惧怕。咁套用翻呢个逻辑。人大咗，我自己越嚟越怕死，其实可能唔关自己真係怕死，而係怕身边嘅人呢会令到佢哋伤心。喺03年嘅时候呢，我都仲係一个小学生，根本唔知道当时嘅疫情有几严重啦，淨係知道啊冇得返学啊，好阴功啊，每日睇住个数字啊。去到而家啦，廿几岁啦，挨30岁啦。又发生一件类似的事件，个心态完全不同了。究竟怕死是一件好事定是坏事？ 无端端今年开始很怕死，年轻一点一点都不顾忌，轮到未最怕活着但是没运气，争口气，人一生很少多于一世纪，还醒起很多任务未做不等于有期，旧屋逐件逐件地办理，重新整理，谈恋爱游天地，做喜欢的工作和享受游戏，一死了怎细味，一想死即刻也好过去死，嘿，老友个个对我实在好，何以要个个也到我丧礼上狂好，还要人悼念真的太残酷，多恐怖，而你我我厌世便入土，而女与爱女照顾的责任谁去做， 呢啲歌咧，更加想留个 jet lock 头， 可以揈啊嘛。跟住、 啊，虽然有阿巴打话咧 ，jet lock 好辛苦，挨几年左右就要拆啦。 但系我都觉得系要试下嘅。 有一世，冇一世。 不过阿九师兄啊，专心啲读书啦，唔好上咁多连登啦。 咪咯，专心唔到啊，咁样。 系啊， 仲有啲听众都系啊。 揸车嘅时候唔好挂住睇嗰幅相啦。 佢话为咗啊，要睇张相揸紧车，都要拍埋。我估应该拍埋一边啦。然之后要睇嗰张相，系啦、啊，发生紧咩事啫？你讲啦，我费。 系啊，如果大家想睇波性留翻佢几大几大嗰阵时。中一二啦， 零几年系啊， 系中一二嘅时候嗰个发型咧，就记得去到我是你的后援会嗰度俾 like 啦，够3000咧，佢就会留翻嗰个头嘅。 呢单嘢真系唔怕， 即系留翻个发型啊，唔系留翻个头啊。